你此到来，还是路过，还是可到？ 义兄来特地到此，一来向人伯大人问安，二来也想问问你家九妹。 九妹，是啊。 Thank you. 老母 知道良心先照成绩。 Thank you. 请听《山伯林中》。 我儿哭 前不能成家 最后是盗墓化蝶。 谁知道西天未见

近客近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同红刀枪。

月

安全有序，礼让。